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对，今天这天啊，建议大家回了家之后啊，第一件事儿，好好的这个把外套在外边抖一抖， 抖一抖， 洗洗手，好好洗洗脸，最好啊能那个用那个滴鼻液之类的，把鼻腔也好好洗一洗。 哎、是， 对，确实空气是比较脏哈。 嗯。 不过这有一个朋友说了，说这两天我也不下雨，我洗洗车，我有车，我好几天没洗了，我打开我手机软件，我叫一上门洗车怎么样？ 很方便。 但是最近啊，就可能有朋友发现了，使这个上门洗车呀，它不太方便了。 为什么呢？ 这一分钱洗车，甚至是不要钱白洗车啊！曾经是很多诸多上门洗车的 O2O 公司们吸引客户的杀手锏。 没错啊， 这洗车师傅们更是骑着那小三轮穿行在大街小巷，那一片红红火火呀。 嗯。 但是啊，好景不长。这寒冷的西北风吹来，一家又一家的洗车 O2O 公司啊，在风中凋零。 是因为天太冷了，他这上门他这个人也冷吗？ 哎，这打开那个洗车的 APP 的登录界面啊，随便找一什么，一行大字啊，全国最大的移动互联网洗车服务平台那几个字是一晃而过。 嗯， 但是这家著名的 O2O 公司已经是过眼云烟了。最近啊，宣布暂停运营上门服务，也就是说，这上门洗车这事儿黄了。 怎么回事呢？ 记者打开这个 APP 发现啊，像上门洗车、到店洗车和上门保养三大主要业务板块当中，只有到店洗车能正常打开，剩下像上门洗车和上门保养这两项上门的服务是不能再用了。让市民罗静啊，他愿意选择上门洗车的重要原因呢，是价格。 嗯， 原本啊，他一直是在离小区不远的一家夫妻洗车店洗车。 嗯， 眼瞅着这价格从几年前的10块钱一次就上涨到了现在的25块钱一次，而且这还是办卡之后的价格。 哦呦， 人说了，这等到春节啊，这些用工紧张的时候，那储值卡就不能用了。这得洗一次交一次钱，这交的钱价格要贵出一倍。 哦， 罗静表示啊，今年春节之后，各类洗车 APP 推出的首单优惠活动他几乎都使了个遍，最多的时候啊，我这手机里同时装了11个这类的 APP， 哪个有优惠我使哪个， 还挺精打细算的。你看这 洗车 APP 面临的绝大部分用户啊，都是和罗静有相似的想法。 嗯， 价格呀也是他们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诉求，但是人家洗车 O2O 公司的想法就是啊，洗车呀是汽车后服务的入口，希望能通过低价来抢占市场，然后啊将这部分用户转化为洗车后服务的对象。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洗车 APP 那个公司 CEO 张晶就曾经希望将洗车店的主要收入啊来源转向它的后续服务，就比方说像什么打蜡呀、美容啊。 哦，就是给你洗车，洗完了之后问你，哎，要不然我再给你做个什么？ 对，我指望赚，我不指望你赚洗车的钱。 哦， 我通过低价洗车，你来我们店，来我们这儿来，这个我指望着这个打蜡、美容这些赚钱呢。 哦， 但事实上啊，这些美好的愿望它没有实现。另一家这个网络 O2O 公司啊，这个汽车方面运营的公司啊 ，CEO 杨浩就认为，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这个上门和到店相比啊，它缺少场景还原。另外，上门洗车服务的专业程度比较低，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哦，对，你想你上门的话，肯定就骑一个三轮，不可能像人那有什么高压水枪啊，或者说什么什么。 打机器来转一圈是吧？ 嗯。 而且确实，这个上门洗车这个用水的问题啊，到底是这直接接的自来水啊，还是再生水啊，这事儿不知道，不好说。所以这个用水这个问题也确实打了一个疑问和问号，让很多有这样的环保觉悟的市民啊，自觉开始抵制了这一部分这个洗车。确实，而且单单这个低价，价格是低了，可是洗完车之后啊，可能虽然有一部分这个洗车工程做的还不错，防止那污水漫流啊，但是有一部分他做的就不是特别好，这满地沫子也给这周围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服务的质量和服务的素质哈、啊，这不是特别的这个整齐哈、啊 嗯， 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在这个重重考验之中啊。这个 O2O 一部分上门洗车的公司经历了这样的严寒期之后，到底能存活剩下几家，这事儿就不好说了。 嗯， 是吧？ 看来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上门服务啊，它都能够长久的发展。有的时候的确是给人带来便利，但是是不是能够长久的运营的话，这儿也得好好的再寻思寻思。 新生事物嘛，新现象嘛，这经不起市场的考验，那必然会被淘汰嘛。 嗯， 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大家伙的这个冷静的思考哈。面对新鲜事物刺激的时候，能不能这个我低价对我没什么太大诱惑力，你低价我这试一次不好用，我以后我再不用你了，是吧？ 嗯， 要不然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吧，说那个储值办卡、啊，这很多朋友办了这个洗车卡呀，办了上门卡之后、 哦、 没法用了，这事儿还挺闹心的。您曾经都办过什么卡呀？问问大家伙儿呗，尤其是那种储值性质的啊， 嗯， 这个有没有办过什么储值卡？是什么类型的？您用过几次啊？里边一般都储值充了多少钱呢？您后来都用完了吗？在这过程当中遇没遇着过相应的麻烦？或者说您为什么储值？有没有享受过什么甜头哈？这一方面的经验呢、啊、心得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聊聊。大家伙儿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在微信的订阅号里搜索大城小事。订阅号搜索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办储值卡的那些事儿，银行卡不算啊。 接下来关注这条也是这一两天特别热门的一件事儿， 嗯， 占应急车道 啊，就那女司机占了这好多次，后来就被罚了好多钱那个。 嗯，今天上午啊，市交管局在多条高速公路上针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展开集中治理。上午9点半的时候，京承高速收费站前方的执法点开始行动，两组民警分别在执法位置前方设置观察哨， 嗯， 发现在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车辆呢，一边拍摄取证，一边通报前方的民警。 哎， 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是严重的雾霾哈，但是出京方向的车辆还是拥挤不堪，许多司机就习惯性的啊走入了这个应急车道， 嗯， 但是不料呢，走出不远就有民警迎面而来， 这不在这专项治理呢吗？ 对，就把这车子拦停了。 嗯， 面对今天这不同于以往的所谓的意外事件，被拦下的司机也是一脸的诧异。 别诧异，拦的就是你，不用再怀疑。 嗯，10点左右的时候，另一路民警在机场高速收费站附近的检查也已经开始。据民警介绍，这儿的特点呢是跟其他路段有点不同。 嗯。 很多前往机场接人的司机啊，他不愿意在机场停车楼交费停车。 是， 如果来的早了或者飞机晚点了，他就干脆啊在机场高速上找个安全点的地儿停车等。 啊，有的时候这等的时候，那一条贴边那应急车道都 满 满的都是车。 啊、是，驾驶警车的执法民警就沿着出京方向抵达机场收费站，啊，首车立即将最前方的这个应急车道封闭。排在最前面的司机还没等反应过来，民警已经贴靠车门隔窗要求他们出示驾照，而这辆车后边的另外两辆长时间停放的车也没能离开。一名民警呢持摄像机拍摄取证，其他人则开始处罚工作。就在这边忙着的时候，又有司机沿着应急车道疾驰而来，一头扎进了这个检查点。所有这些司机无一例外啊，均被罚款200元，记6分。 嗯，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京城啊、机场啊两个执法点共处罚违法72笔，其中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达到了67笔，没有携带驾驶证、行驶证的4个，还有一辆挪用号牌。按照现场一位民警的说法说，违法的车实在太多了，忙不过来。 嗯。 那么记者也发现啊，执法小组撤离之后，上午11点多，应急车道上不久又成了一些胆大司机的所谓专用快速路。交通法中按规定车道行驶，禁止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概念还远没有深入人心呐。 对，这个驾驶习惯实在是太不好了，安全意识也不好啊。 嗯、 确实，这事儿您得记住了啊，这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罚款200块钱，钱是小事儿，扣6分，您算算，您还剩几个6分了，是吧？ 是。 所以说啊，如果真有事儿啊，这不是应急车道说完全不让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 嗯、 就是给大家应急使的嘛，是吧？ 嗯。 真是车坏了，或者您现在身体不舒服，车靠边停的时候，停到了应急车道上，您后方一定要立起那个警示牌。一定要立起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 嗯、 尤其是在这样这个能见度比较低的状况之下哈， 是 为您自己的安全考虑，您还真是不能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 嗯， 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伙儿，这有些便宜它不能占，是吧？ 是、啊、 就比方说这走惯了应急车道，今天您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专项检查的时候，你看这来一辆拍一辆，来一辆拍一辆，哎呀，这时候知道后悔了，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 嗯。 小说啊，有一本小说叫做《香水》。 嗯， 香水开篇的第一幕啊，就是说一位母亲啊，因为没法抚养这主人公，就打算把这新生儿啊扔进宰鱼摊旁边的垃圾堆。 嗯， 这孩子不要了。这孩子的一声啼哭啊，最终换来了自己的存活和母亲死刑的命运。 这小说还拍成电影了呢。 是啊， 嗯， 但是啊，这个悲惨的故事啊，它不仅仅存在于电影之中。他居然活生生的发生在现实之中， 现实之中还有这事儿。 更不幸的是啊，现实之中这孩子可没有电影和小说当中那么幸运，这孩子他没能活下来。万某啊，生于1990年，是顺义人，中专文化，案发前呢也没什么工作，结了婚呢就和丈夫公婆住在一块儿。说起跟公婆的关系啊，这万某的表达也很平淡，还行，也没什么大矛盾。 嗯。 检方就指控哈、啊、说，去年7月1号8点多钟，万某啊在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家里啊，自然生下来一名男孩。万某因为不愿意抚养这孩子，于是对这个小男婴啊实施手掐脖子、剪刀刺扎身体、往地上摔这些行为，然后啊又把这名男婴放入装有生活垃圾的垃圾袋当中，就扔在了小区公共垃圾桶里，导致男婴死亡。 这是亲妈吗？ 另外，根据警方调查笔录证实啊。虽然呢遭受了百般虐待，可是这名小小的男婴啊被扔到垃圾桶的时候还没死亡呢，一声啼哭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并且报了警。但是当警方把这小婴儿啊送到医院之后，这孩子最终还是没能逃出死神的魔爪。 他是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心理上有毛病，还是 你说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公婆关系也挺和谐的 啊？ 这是有了孩子是好事，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法官就替大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嘛。这个万某说啊，我已经有了一个快2岁的儿子，我没想要二胎。那你没想要二胎，你为什么要杀孩子，不提前去医院做引产呢？是吧？法官继续就问啊，说这为什么这么办呢？这万某说，我经济条件不行。万某说啊，引产啊需要好多钱，自己没工作，而丈夫的钱呢归婆婆管，所以啊没钱做引产，而且公婆和丈夫都希望这二胎能留下。但是我不想养啊，我觉着我们家里养不起，而且带孩子太辛苦了。然而根据万某的公婆说啊，虽然那家里条件一般，但还不至于到养不起的境地。如果这个儿媳妇要是跟家里商量，绝对不会允许让她这么做。不过在万某丈夫的坚持下啊，这家人呢还是表示对万某表示谅解，并且出钱为他聘请了律师。 这一家人我看着都不太对啊。 庭审结束之后啊，法官没有像平常一样宣布休庭，而是站起身对万某说道，无论当庭指控你的罪名是不是成立，法庭都真诚的希望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父母是孩子的守护者，虽然你的家人因为你的犯罪行为而受到伤害，但我认为最难过的还是你自己。家庭矛盾应该相互协商，不要把自己的意见隐藏起来。法庭希望你认真悔过，你一定要改过自新，回报家庭对你的谅解和宽容。这个案件呢将会择日宣判。 听完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文明点讲啊，就除了就这个万某啊，除了就是人性方面我觉得缺失啊，他法律意识其实从这个案件当中看出来也是非常淡漠的。 确实是哈、 嗯、 这一起家庭悲剧呢也折射出了这个年纪轻轻的这样的这个一部分这说少女有点早啊，但确实是这一部分年轻人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法律意识的这个淡漠啊，确实是 值得大家的深省，而且让我们觉得很惊悚的就是，面对那样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居然能够下出这样的狠手， 嗯、 也不得不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胆战心惊的。而且希望哈、啊、这件事情呢，最后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因为毕竟呢，这个男婴这个状况已经是无法再挽回了。我们也很担忧啊，这样的一个年轻母亲，她能不能肩负好以后那个两岁儿子的抚养的这样的重任？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让这个万某啊迷途知返，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沉重的人生打击，能够给他重新唤起对于人性的这种关爱，并且能够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单单万某一个人努力不行，需要整个家庭甚至更多社会教育方面的这样的引导。 没错， 还是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吧。所以哎呀，很难过，很难过的。 再来看这么一条，朝阳区青年会家园271号20天以来发生了入户盗窃5次，业主呢不得已之下只能自己组团夜间蹲点捉贼。 这贼都来熟了。 10月13号下午，朝阳区青年会家园271号地发生了一起入户盗窃案件。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个租户刘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金项链等被盗，她因为室友的钱包内的几百元现金也被盗走。这个、刘女士就说，当天他回家之后啊，发现他们家的这个瑜伽垫上有脚印儿。 嗯， 你想，一般家里有瑜伽垫，那肯定进去就穿拖鞋啊。 啊，是啊。 有脚印儿，那肯定是有外人来了。 来人，进人了。 对，然后发现啊，他的这个首饰都没了，跟他一起租住的这个室友的门上还留着这个窃贼的脚印，那可能就是踹门进去的。派出所的民警和朝阳公安分局的刑警都来过，但说这样的案件不好破，盗窃者是流动性的。刘女士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么说，甚至还有业主说啊，小区从9月底被盗不止这5起，仅报案的就有8起，但是这个说法呢没能得到物业和警方的证实。那么有业主就说啊，虽然每次失窃之后他们都报警，但是窃贼还是会频频光顾他们小区，业主们只能决定自发组团蹲点捉贼， 受不了了。 10月14号的晚上啊，记者就在小区见到正在巡夜的几位业主，其中一位业主赵先生就说啊，他们联合小区保安从10月9号开始蹲点，因为之前发生的几次入户盗窃案件啊、 嗯， 基本上都是在凌晨发生的 高发时段， 对，所以他们每天啊从就是夜里0点蹲点到这个次日的5点多， 就是大家熟睡的时候。 哎，这赵先生说啊，我们这小区很熟啊，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一听到有动静立刻就出来。在现场呢，记者还看到一位业主反复开车从车库的入口进入，再从车库的出口开出。 嗯， 这赵先生就说啊，这也是咱们一位蹲点的业主 啊， 他在巡查车库的情况啊。这业主就说了啊，我们小区有一个安全隐患，那就是外面的人可以从小区外进入车库 啊，连着外边， 对，然后再坐电梯进到楼内。这电梯进到楼内它有门，但是这个单元门的门禁它一把就能拽开，根本起不到防盗的作用。 那不就是个摆设吗？ 嗯，针对业主指出的这些隐患，记者也采访了小区物业北京西宇家业物业青年路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徐女士，就表示最近物业也正在对小区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地下1层和2层通往楼上的门都将在1周内安装门禁，车库的出入系统也将更新。另外呢，物业已经对单元门进行了加固处理。这徐女士就说，物业会根据业主要求及时对门禁啊进行修理，但是这个换门的成本对他们来说太高，他们需要和业主进行沟通解决。那么记者随后通过业主提供的联系方式呢，也联系到了八里庄派出所、民警、省警官。这个省警官就告诉记者啊，朝阳分局已经对此案呢进行了刑事立案，他提醒业主啊，平时注意将门反锁，同时也建议啊，住户啊在自己家里要安装插销。 哎呀，这也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哈。不过确实是，当一个小区的这个安保啊形同虚设的时候，需要业主大半夜不睡觉自己来维护这个小区安全的时候，也确实应该值得这些物业公司汗颜。咱不是有那个业主委员会嘛，是吧？ 嗯、 说不清楚，咱换一点这个物业公司行不行？这你说换门的时候，这没钱；说这个小区安保的时候，这是出了这么多事儿，一次两次被盗的时候才想起来换。我觉得这态度还是不够积极的， 是 吧？ 嗯。 而且你这么高档一小区，然后自己家里还装一插销，这事儿这说着也让人笑话呀，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看看有没有这个别的更加高级的那种防盗的方式啊？ 是。 当然，首先这个单元门禁这事儿，你得保证这是好使的，对吧？好用的。 嗯、 那个有那种那个。电子监控锁啊， 这个比那种那个安装螺丝啊螺母那种平房的插销要好看得多，所以大家伙也这个找一找看一看，而且家里那个锁呀、啊、您看看是不是要更新换代了，有些特别简单那个四棱的那个安全门的那个钥匙啊，那个锁是特别特别不安全的，所以这个也都是这叫什么技防是吧？是吧？从设备上我们更新换代。 反正我觉得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事儿就能解决。 我还是心疼这些小区里的业主啊，这大家伙真不容易，交着物业费还得自己操着那份心。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那个办储值卡的那些事儿啊。 嗯， 这个又见青天说，我爱人办理了一张美容美发卡，每次充值200块钱，还加一小括号啊，主要是怕他们跑路，所以啊以少充多次，只是每次充的少，我都充几次不就完事儿了吗？ 嗯， 还可以啊，已经3-4年了，那家美发厅的技术也还不错。 嗯，还有一个叫做行过幽谷的纳河牙， 嗯， 说办过健身卡， 嗯， 后来倒闭了 啊， 就餐打折卡，饭馆也黄了，这也办过美发卡，但老板跑路了， 瞅您的运气、 啊。不过还不错啊，公交 IC 卡方便实惠，现在还能用手机这个给他充值呢，至少运气不会太差。 嗯啊、是，这张晓辉说啊，喜事卡我也办过一张，几年前办的，200块钱10次，再送2次，那就是200块钱12次啊。 嗯。 而且啊，离我妈家比较近，我就想着回我家看看我妈的时候，我就顺便洗洗车，觉得挺合适的。 嗯。 但是后来呀，只洗了2回，这洗车卡不知道丢哪儿了。 哎呦！ 当时为了能便宜点，你说结果这变成100块钱洗一次车了，以后慎重办卡吧。 嗯，还有那时花开说哈、啊，我办过游泳卡、美发卡、擦鞋卡，擦鞋卡是什么卡？他说游泳卡是在这个某游泳馆办的啊，非常方便。但是美发卡和擦鞋卡都是私人的店，感觉就不是很完美。 嗯， 他说我总结啊，经验就是少办小店的 哦 啊，正规大店还可以啊，毕竟办卡有一定的优惠嘛。 这是那时花开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吧？ 嗯， 渔人老宋说，哎呦，真不好意思，我除了工资卡没有别的卡，老了跟不上形势了。 嗯， 这也好稳妥嘛，是吧？ 是。阳春白雪还说充值卡呀、啊，我有个洗车卡，充值了1000呢，洗车这点就是人间蒸发了。 你看看这亏大发了，要不然说还得借鉴那时花开那说法呢，就这个大店啊，连锁的、靠谱的，可以办，但是还是要少充，不能一次性砸太多啊。 嗯， 这个小店啊，就那门脸一看就特不正规的，这些您就得悠着点，是玄乎着呢。 没错。 不过好像也有那些那个特别正规的那个大的连锁店，一跑就几家连锁店都倒闭那种。 嗯， 也不是特别的稳妥。 对，有时候你也这都防不胜防的， 不靠谱是吧、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您办没办过什么储值卡、充值卡？您办卡那有哪些经验啊、教训啊，或者一些小诀窍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储值卡的那些事儿。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从10月7号起到11月底啊，市公安局将会在全市组织开展严打盗销自行车的春雷专项行动。 嗯， 昨天北京警方通报啊，截至10月14号，全市共抓获盗销自行车犯罪嫌疑人共50多人。 那估计车子就更多了。 10月8号下午4点多钟啊，某快递公司的员工小许就骑着公司的那个电动三轮车啊，来到丰台区东铁匠营某小区送快递。跟往常一样啊，他就直接把他那小车啊停在了居民楼下。 车一想着这我就经常来，我每回都这么干，我这马上下来了，对吧？他车也没锁就上楼送货了， 大意了估计。 没想到两分钟之后，他一下楼发现，哎呦，我那电动车不见了。要命的是，这车上还有20多份快递呢。 哎呦，这耽误事儿了。 小许报警之后啊，民警迅速就赶到了现场。经过询问啊，这个原来是嫌疑人杨某某对自己啊，趁于快递员送货不备的时候，将电动车和车上的快递物品盗走了。他对于这个违法事实也供认不讳。目前呢，这个嫌疑人杨某某已经被丰台的分局刑事拘留。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随着辖区接连发生自行车被盗的警情，海淀公安分局东升派出所专门就派出警力，在高案发地区啊开展蹲守。10月14号凌晨2点多钟，三个年轻人啊晃晃悠悠的就引起了蹲守民警的注意。男子从清华东路西口沿着王庄路一路向南，路上的街边那个自行车存放处啊，他就来回转悠。你说这大半夜的不回去睡觉，三个人这来回转悠，一看就有情况啊。 是， 当走到王庄路某饭店门口的时候，四下没人啊，其中的两个人迅速就将一辆高档的自行车给抬出来了。蹲守民警马上就暗中联系附近的蹲守民警赶来支援，决定对他们实施抓捕。没过多久啊，这偷车贼推着被盗的自行车来到了知春路地铁站北口。四下还是没有人，他们又如法炮制，又从地铁站附近的存车处啊盗走了一辆自行车。这个时候民警已经完成了抓捕的部署，窃贼得手之后撬开车锁准备骑车离开现场的时候，民警果断出击，将这三人一举抓获。 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不过话说真是这样哈，说这个大家伙买得起自行车养不起自行车，不是因为这车要加油保养费用高，而是因为它架不住老丢哈。丢一次这骑两天没两天就丢，所以闹得好多朋友他都不敢买新自行车，说那个车太漂亮太新啊，特别容易招贼，专买那种破破烂烂的车，这骑车还怕同事看见，这实在是太丢人了，这车拿不出手。 是，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很多骑自行车朋友面临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困境哈。 是，你看这车锁了都那么一偷，你就再提醒大家，平常比如说真是骑自行车或者骑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完事甭管多急的事儿，把这车锁好。 对，你这上了锁之后，人家连车都给你扛走了是吧？ 对，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针对于自行车或者电动车的这么一个锁的方法，能够让它就是说被盗走的可能性再降低一点。 其实在咱城区里有那种自行车地锁啊，就是架在那个人行道边上的那种车轮嵌进里边，你把锁直接锁在那个地锁上 啊， 这有正规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有点占地方哈，而且有的时候它数量可能不是特别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城乡结合部那一块啊，这自行车乱堆乱放的情况会比较严重。还有那个地铁接驳站的地方，可能没有正规的自行车停车场，导致很多朋友这个用自行车换乘的时候，这自行车只能往道边一扔，这个会不会被偷走完全看运气哈。所以这事儿呢，可能也需要多部门啊，好几个部门协同一起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没错。 不过现在确实是对于这个长线的这个地铁公交站的换乘站的时候，也建立了这样 PGR 的停车场，也不停地在扩大停车位。有了这样正规停车场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的这个无论是您的电动车也好啊，自行车也好，这个安全性应该又多了一重保障，是不是？ 10月11号，海淀区柳浪家园的李先生发现自家的双层钢化玻璃被人打出了指甲盖大小的这么一个弹孔。 这拿什么打的呀？双层钢化玻璃还能打出窟窿来？ 就给这李先生吓着了，于是赶紧报警。海淀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报案之后，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安排侦查员到现场进行走访。很快呢，侦查员就发现啊，这个事主周边的小区内，他也有多户人家的玻璃破碎。甚至还有一名女子在路过附近的时候还被打伤了。 哎呦！ 于是民警对近期发生的几起类似案件进行了串并，根据案发时间和地点进行分析，很快就锁定了离小区不远的一栋自建二层小楼。 有线索。 通过调取附近的这个监控录像，侦查员就发现一名嫌疑男子的身影在路过女子被打伤的时候曾经出现在几十米外一个自建小楼的二层平台上。那这嫌疑人拿的是何种武器呢？14号的下午，经过8个小时的蹲守，一名男子再次出现在小楼一房间的平台上，浴池一弹弓啊，正要对外射击的时候，侦查员冲进楼内，将该男子寇某抓获。 啊，使的是弹弓。 哎，当场在他的这个 住处啊、驻地啊，起获一大一小两把弹弓，以及几十粒大小不同的钢珠。在派出所内，寇某对自己用弹弓射击伤人伤物的这么一个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寇某交代自己没有正式工作，平常啊就靠收取房租生活啊，闲极无聊就在网上购买了一把小弹弓， 嗯， 在随弹弓还赠送了几袋这个黄豆粒大小的钢珠。他刚开始是打鸟玩，今年五月份开始觉得打鸟没意思了啊，估计周边的都让他打绝了，就开始射旁边住户的玻璃、车辆还有行人。九月份啊，觉得小弹弓威力也太小了，这玻璃又打不碎，又从网上购买了一个重型的迷彩弹弓。 哎呦！ 而随弹弓赠送的这个所谓的子弹也升级为更大号的钢珠。 这事儿可能会出人命的。 嗯，本来以为啊是找到有意思的游戏，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目前寇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海淀公安分局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这说实话啊，这寇某，你今年要是五岁七岁，顶多送你仨字熊孩子，也不能说什么哈，就回家爹妈这是教训一顿就好了。但是您说您多大岁数了，还在玩这个，这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啊，而且在无形之中已经触犯了法律，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成年人一定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负责任，对吧？希望受伤的那名那个女士啊，这个过路被打伤那名女士啊，这个能够早日康复。然后呢，这个希望寇某能够积极的赔偿这些受害者，这个无论是家里玻璃的财产损失也好，还是人的人受伤安全，包括这个医疗后续的费用啊，希望寇某能够在这个里边好好反省。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那个曾经名动一时的硬笔书法家齐书？ 嗯， 那个 有点印象。 齐书书屋的齐书啊， 嗯， 好歹也算一名人是吧？ 是是是。 记者从朝阳法院了解到啊，昨天上午，北京朝阳法院民四庭公开审理了一起股东权纠纷案。开庭前呢，作为第三人出庭的齐书和他媳妇儿啊，妻子涂某和这个案的原告赵某发生了纠纷。赵某的头部被打伤啊，在法庭上当场就挂红了。 啊，在法庭上就动手了，多大的仇怨啊！ 经过法院调查啊，这个赵某的伤啊是习叔的妻子造成的 啊。 习叔呢，当时曾经扯断法庭里的话筒线，将话筒砸向了赵某，但是没打着。昨天晚上，朝阳法院对这起事件做出了处理结果。法院说啊，在等待开庭的过程当中，双方发生言语冲突，习叔啊和他那个妻子涂某共同殴打赵某。涂某将赵某打伤，习叔呢将法庭设施损坏。朝阳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对习叔妻子涂某司法拘留七日，罚款2万块钱，对于习叔呢罚款3万块钱。因为这个被打的赵某啊也有适当的言行，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对赵某罚款1万块。1994年呢，这个习叔以不足百万元的投入啊，由一句把中国最好的老师请到家里来的广告语开始，迅速实现家庭教育录像带的市场垄断。1995年进入中国书业，以北京习叔书屋发端啊，迅速扩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书业连锁经营网络。而1996年呢，进入图书业，因为先后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全国性的连锁书店哈，此后呢，习叔书屋在全国迅速扩张，还打出了争取每个县城安建一排这个一家书屋的口号。 嗯， 但是由于盲目扩张和经营不善等原因啊，这习叔书屋呢，现在是债务官司缠身。 你看，这都是文化人，而且都是这个修身养性写字的，你怎么能就在法庭上就这么动手呢？看来这个东西还。不一定像原来我们认为的那样哈。 这话说的对，文化人您得办文化人要办的事儿啊，您这事办的实在是太粗鲁了啊。 再来看一条，烤面筋的小贩孙某没钱交房租，便用辣椒面呼噜他人的眼睛，趁机抢劫。 哎呦呵！ 近日呢，海淀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孙某。今年8月一天晚上，孙某带着装着辣椒面的塑料袋，来到了海淀区某立交桥的地方寻找作案目标。当拿着钱包的女子张某经过之后，孙某见周围没人，便尾随张某。啊，孙某趁张某不注意，将辣椒面就呼在了张某的脸上，并将其按倒在地上，抢走钱包逃离现场。张某报警之后，民警通过案发地监控录像等线索发现了孙某有作案嫌疑，遂将其抓获。孙某到案之后呢，也是对抢劫行为供认不讳。孙某就说他曾是摆摊卖烤面筋的小贩， 由于没钱交房租，才萌生了抢劫他人的想法。 哎呀，靠自己双手劳动致富这事儿多好，您再着急用钱也不能走上歪路啊，是吧？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相信你能够迷途知返。 嗯，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那个，不是自行车丢失啊，说的是办卡那些事儿啊。张晚辉还给一建议呢，我觉着防止自行车丢失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公租自行车的网点啊建立的更合理、更密集一些。 嗯， 啊，这事儿确实是方便。 是，短信平台上7454有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在石景山游乐园买过储值卡啊，然后玩他那。